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08章，那个深渊仍然是漆黑一片，唯有那一道诡异的玉桥高高咁架喺上边，俾人有一种好古怪嘅感觉。冇几耐，女叔就讲：呢个玉桥后边冇任何嘅出入口嘅。我睇我哋应该想揾到呢个金棺嘅突破，就必须要落深渊一次，探一探呢个深渊下边到底系一个乜嘢嘅地界。顺便亦都将我哋嘅装备包攞翻上嚟。豆腐岌咗下头讲：诶，冇错冇错，装备包一定要攞上嚟啊！人系铁，饭系钢，一餐唔食啊，饿到夹夹声。哎呀，食饱咗先有力做嘢噶嘛！我讲：你亦知道食呢、这个深渊下边情形诡异啊，只怕系一个唔容易去嘅地方。豆腐啊，缩一缩膊头，佢指住顾文文讲： 诶、哎，我哋几个麻粒佬挨饿冇所谓啫。但是顾美女啊，由头到尾一啲嘢都冇食过喎、再咁落去到时饿成咗个白骨精咁啊，所以再危险都要去啊。 我心中暗暗偷笑，心知道豆腐啊想自己食嘢啫，又搵阿顾文文喺度挡转牌。我哋两个都算系默契，明白阿豆腐而家系同我唱紧相往，直接就讲：你讲得冇错。不过我膊头受咗伤，爬绳可能就唔系好方便，恐怕可能都落唔到去，不如你去啦。 豆腐即刻讲：诶、哎，唔得唔得，我位高噶。 冯鬼手啊，蚀咗声讲：你条僆仔之前咪又生又要死咁要落去捞人嘅咩？而家点解突然间又变成位高噶？哇，你都几滑头噶喎！唔理点，你都要出一分力。唉，就豆腐呢个咁嘅身手，落去真系同送死差唔多。我啱啱想帮佢对冯鬼手讲两句，即刻就听到女叔讲： 陈兄弟就受咗伤，小豆啊位高，咁呢件事都系我嚟啦。你哋喺度等住，有咩情况，我同你哋发信号。 我同豆腐等嘅就係佢呢一句话，我哋两个嘎嘎依咁再推躺一番，跟住就目送女叔顺住条绳慢慢滑入咗深渊入边。我话嗌呀豆腐咁讲：喂小豆，姓女嘅唔係你偶像咩？你好意思叫你偶像去躺女？豆腐神情严肃咁讲： 哼，因为佢识去躺女，所以先可以成为我嘅偶像。 冯贵手喺旁边听到话哑口无言。豆腐行过去拍一拍佢膊头讲： 得啦得啦，唔好一副鄙视我哋咁嘅样啊！你自己亦都唔系缩头乌龟咩？ 讲到底，人都系自私嘅。先前我同阿豆腐为咗救顾文文，自然就唔顾得咁多危唔危险啦，而家就冇一定嘅必要落洞，所以既然冇呢个必要，又何必去冒险呢？包括冯鬼手其实亦都一样，一味就想将呢啲嘢推俾阿豆腐去做，我哋两个又唔系傻嘅，点会等佢得逞呢？常言道，能者多劳，我哋三个就系咁一唱一和。将呢个任务就推到咗女叔嘅身上，佢睇起嚟系心甘情愿嘅，我向嚟办事深刻，必要嘅时候面皮亦都够厚。不过女叔咁大义冷言，就真系显得出我哋呢啲人有啲卑鄙。豆腐好感叹咁讲： 呢个世界上总系有一啲咁嘅人呢，就品格高尚。注定是个英雄来的，受人敬仰。 咁然后呢？我问。豆腐啊，揈头揈脑咁讲： 不过呢，就真係好人唔长命，祸害为千年。 顾文文喺一边听到真系哭笑不得，话我同阿豆腐都系一番嘅歪理。我哋四个人再加埋姓任嗰个女人喺个平台上边等佢都冇几分钟，下边就传嚟咗暗号，条绳系咁摇晃咗三下。呢一个系我哋事先约定好嘅安全信号，睇嚟呢个深渊下边冇咩危险。过咗一阵间，女叔又顺住条绳爬翻嚟，不过就见到佢成身湿立立，胸前亦都胀卜卜，好似攞住嚿咩嘢咁。等到个人上翻嚟，女叔将件衫一揈，噼里啪啦咁样跌落咗三条，已经系开肠破咗肚，连啲腮同埋鳞都已经咬干净晒嘅鲜鱼。哇！我即刻明白过嚟，问佢：唔通下边系接连住地下水？女叔啊，岌咗下头，除低咗上衣，露出咗精干嘅身材，开始拧住衫上边嘅水。豆腐睇咗一睇佢，又睇咗一睇自己毫无肌肉嘅膊头，神情有啲忧郁，开始为自己嘅第八春担忧紧啦。我哋听到女叔喺度描述嗰个深渊下边，原来系一个好大嘅空间，全部都系水嚟嘅，而且水又好深，水势都算系平稳。由于地方太大，要打捞之前跌咗落去嘅装备包已经唔可能啦，所以佢系临走嘅时候喺水里边就捉咗几条鱼上嚟俾大家食。呢一句话听起上嚟好似好容易，不过你諗下，如果喺水里面要徒手捉鱼，事实上真係非常困难嘅。我细个嘅时候喺河里面试过，只係成功过两次，而家女叔就能够捉到三条鱼，諗嚟真係费咗一番嘅功夫。我哋几个人就多谢咗一番，用嗰个活动嘅钢管就将啲鱼穿起上嚟，架喺个固体燃料上边烧。鱼肉就比较嫩细，火候一个掌握唔好就会烧窿。豆腐直接将啲鱼塞到我手里面讲：唉，等专业人士去做专业嘅事啊，係为咗防止我嘅烧烤技术生疏，特登俾我一个锻炼嘅机会。我係一边烤住鱼一边听女叔讲，一阵间食完嘢我哋都要仲去落去探一探。我发现水底里面好似有啲咩嘢，但係头先光源唔係好足，所以睇得唔清楚。既然有咗突破，我哋就唔会偷懒啦。豆腐就讲：我睇就叫呢个顾大美女同埋老陈就留低，佢哋两个系有伤，我哋落去啦。女叔讲：陈兄弟仲系跟埋一齐去好。豆腐睇我受咗伤，担心我出事，所以好嬲咁讲：喂，你咁咩意思啊？我兄弟受咗伤，俾阿老凤个匕首笃咗个窿啊！啊，仲能够落水嘅咩？你睇我豆爷爷系以一敌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过啊！我同你去咪得啦。女叔啊，微微笑咗一下，缩咗膊头，轻轻咁讲：下边有一个落脚嘅地方，所以我哋亦都唔需要守喺呢度。人分得太开，好容易出事。我如果估计冇错嘅话，金冠八成就系喺下边，所以都要让陈兄弟去睇一睇。原来呢嗰度嘅水底造型好奇特，好似系有某种人为嘅局势喺入边咁。女叔讲，虽然身手了得，对于一啲雾状局势咧就唔系好了解嘅。当年白老四抢咗杨芳嘅秘笈，喺道上大行其道，我亦都算系白老四嘅传人，因此女叔就想我落去观摩清楚。商量完，我手里边嘅鱼亦都烤得差唔多啦。好在啲鱼嘅个头啊几大，虽然讲三条，大家都食过饱，咁啊当即大家收拾好嘢，顺住条绳就一个一个往下去啦。冇谂到呢个深渊并非我哋想象得咁深，大概只有15-16米咁嘅深度啦。只系下边啲水气好浓厚，罩住一层散唔去嘅浓雾，所以灯光根本上就透唔到落嚟。 故而先会觉得心不见底。我就落到底，冇路好走啦，只能够就游水过去。去右边游咗冇几米，就有一个凸起嘅天然石台，大家就即刻起水入咗去，将手里边嘅光源汇聚埋一齐，亮度啊调到最大，就开始观察周围嘅环境啦。呢度成个水屈系东西走向，头大尾细，好似一条蛇咁嘅。喺呢个所谓嘅蛇头嘅地方，就系而家我哋所处嘅位置，呈现一个三角形。我观察咗冇几耐，就睇出咗一啲门道啦，不禁啊暗暗咋舌，同大家解释讲，眼前嘅呢一个形势，显然是一个咬凤入水的格局。原本凤凰呢就是火中的神兽，最忌讳是水的。咁呢一汪神泉啱啱就喺呢个凤凰转头嘅位置，就好似一粒明珠，又好似同个凤凰饮水嘅地方，本来呢是非常之好嘅。可惜呢一个地下是一个溶洞，由天然形成咗无数嘅地下水支流，使到呢个凤凰就冇落脚嘅地方。水多就生蛇，而呢一个风水嘅大蛇嘅蛇头就好大，佢嘅形态就好似啱啱吞食咗啲嘢要往下吞咁，无疑同呢个凤凰转颈嘅风水系相冲咗，两者坐埋一齐，必然就是大蛇吞了皮佛的火凤凰。所以撞在这个地方的人就好像初凤入了咬蛇的口入边。如果真的有人死了在这个地方，必然亦都会阴魂难散。这个蛇阵眨眼一看就好像是天然形成，但是细心看一看周围的石壁，好分明的就是有人工雕琢过的痕迹，显然是在修建陵墓的时候故意搞的。将这个地方搞成这样的局势，就但凡有哪个死在这里，必然就会受到凶蛇的驱使，可以叫是见尸起尸。我瞬间就明白过来了，任陵之所以即刻变成飞尸，肯定就同呢个水下妖蛇有关。吕叔听完又问，咁样可唔可以推断出金棺所在嘅位置呢？至于呢一点，我真係有啲无能为力啦。阿爷嘅工作手札毕竟都係有限嘅篇幅，更何况棺不见水係几千年嘅传统，棺材放喺水下边本嚟就有忌讳嘅，我又点能够喺个水势里面睇出咩嘢呢？按照道理嚟讲，呢度有水蛇妖，咁呢个金棺必然要同佢离开好远先得嘅。如果真係咁，咁我哋呢一次就真係俾呢个格格尔公主玩死啦。我一边同众人解释，一边就调转个头灯，将啲光源慢慢打向个水面。显然在这个时候，水在光线之下居然折射出上边的玉桥倒影。你知道距离我们头顶的玉桥足足有十五六米，光线根本上就打不到去头顶上边的，水下边又怎可能会出现玉桥的倒影呢？这一种现象根本上就是突破了物理的常识。一时之间，我哋几个人连同胜任嗰个女人都齐齐变晒面色。嗰个女人更加直言不讳咁讲，唔通水里边仲有一个颠倒咗嘅玉桥？佢嘅话等我諗起咗之前困住我哋嘅鬼镜墓室，心里边即时打个突，升起咗一种不祥嘅预感。眼前水里边嘅玉桥顺住我哋手里面嘅光线角度慢慢变换，就好似倒影咁，时隐时现，又随住水流时不时咁扭曲，完全系违背咗光学嘅现象，等人哋觉得系非常诡异，不由得 就对姓任个女人提出嘅猜想就有几分怀疑啦。唔通水下边真系有一个玉桥？呢两座桥一上一下，究竟系有咩用处呢？大家嘅目光不约而同咁样聚集咗喺水底，一时之间都冇人能够讲出咗个所以然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文嘅眼尖突然间叫咗一声： 水下边有人啊！